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看到大伙儿啊，虽然是在联赛已经是间歇的这个期间，但是依然在这么齐刷刷的问早，我们心里就觉得哎，又踏实了 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听说侃爷也要走了。 哎，最近的这风很大，自媒体的风特别大 啊。不知道这卡纳瓦罗也走了吗？ 卡纳瓦罗肯定也回去了，那都比赛都间歇了，不让人家回去休休假呀？ 啊、对、啊， 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啊、嗯。有一些媒体在此时此刻就开始捕风捉影了 啊，又开始进行那个以前很熟悉的操作。 嗯，但是现在确实啊，对于咱们来讲呢，可能外援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 嗯、 3个月的时间，看一看球队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怎么来先把自己的伤病养好。 嗯， 另外外援现在。转会窗口已经关了啊、 哎， 那咱也不用再惦记了。 对，咱家现在就是新来的只有一位，就是安列席。 A 席 ，A 席啊、嗯，到时候看 A 席12月到达了之后， 是不是比 B 席更厉害？ 是比 B 席厉害，还是比 B 费厉害？ 啊、 就看那时候了。 不是 A 费就行。 嗯，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话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伊藤啊也。频频的接受采访，谈了谈自己奥运的一些感受、他呢把中国乒乓队一直是当成自己一生的对手， 最好当成一生的偶像。 哎，他反正 其实估计也差不多， 差不多啊、就是希望去冲击自己的偶像，从小就有这么一梦想。 哎、另外呢，最近关于国脚刘洋的这个消息也是层出不穷哈、所以呢，咱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中超赛场当中有哪些球员适合出去闯荡一下，晃悠一圈。 哎。两个话题，一个说说体坛那些著名的一生对手，一个说说中超还有哪些球员适合去闯荡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疫情防控相关的内容。北京表示要把城市疫情防控和冬奥会疫情防控融为一体。 另外呢，再关注一下世预赛，国足前两轮的比赛都在多哈啊，中国足协希望呢和澳大利亚共用主场。 嗯，中超。有这样的慌象啊，说比埃拉、巴坎布都即将要离队了，国安要告别大牌外援的时代，啊，这，嗨，我们其实不用、 一会儿可以详细聊聊这事儿，是吧？啊、中超这边呢也有消息说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 这是在间歇期的时候， 恒大那屋的事儿。 对，恒大那屋，每每到这时候，恒大都会送一些热搜过来啊。德超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莱万双响，罗伊斯世界波，拜仁3-1战胜多特，夺得了冠军。 早上上了一2:20的闹钟 啊， 然 后呢？然 后 起来了吗？ 看完了之后呢，又睡了30分 啊，那还行，这睡眠质量可以啊。大伙儿可以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抗疫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京市要求把城市的疫情防控和冬奥会疫情防控融为一体，整体推进分类研究，制定防疫总体方案，各专项方案和指引，建立日调度、周调度机制，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日前呢，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8次会议当中指出，当前的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是疫情防控这根弦儿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松，要坚持从严从紧要求，进一步压实防控责任，紧盯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巩固疫情防控的成果。在会议当中呢，也强调要严格重大活动疫情防控，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疫情防控方案要抓紧细化完善，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推演和应急演练，对参会人员以及会场、展区、驻地各类活动要严格落实相应的防疫措施，加强人流管控，确保零感染。 环球主题公园要实现安全运营，首先要过疫情防控这一关，压实运营方责任，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完善防控方案，把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确保防疫无死角。 在湖南方面啊，目前呢，除了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以外，其他呢均为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等等呢，已经是恢复开放了。据介绍呢，湖南省已经对恢复开放的部分景点采取严格的限流、错峰、预约等方式安排游客入园。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一共有251名运动员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比赛。来听一下本台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8月17号上午，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总人数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包括男运动员119人，女运动员132人。运动员的平均年龄27.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56岁，年龄最小的16岁。运动队疫苗接种率达到了100%。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实现了全项目参赛，羽毛球、跆拳道第一次进入夏季残奥会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实现了组队参赛。乒乓球运动员毛晶典今年26岁，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他都获得了所在组别的女单冠军。即将作为三朝元老出征日本东京的他表示， 每一次感觉都是不同的。第一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很小，还在上高中，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懵懵懂懂的就去了。第一届拿到金牌以后也是，就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不敢相信。然后到了第2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赛经验的积累了，然后心态上也跟之前有一些变化，稍微变得成熟一点了。这是我的第3届残奥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我目标当然是，因为我参加团体和单打2项嘛，希望2项都能拿到金牌。 运动员王家超将参加残奥会铁人3项的比赛，他也将成为我国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2018年从没有世界排名零，排到世界15名。我现在的一个世界排名是第3，东京残奥会资格排名是第4。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第16届残奥会将于2021年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将从8月19号开始分4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 好，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全运会啊。昨天全运会的男排成年组迎来了小组循环赛第5个比赛日，夺冠热门上海队3-0击败了四川，取得了3连胜。8支球队的小组循环赛里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那这场比赛之前，两支队伍都是3胜1负，上海队的积分稍稍的高于四川，排名暂列第一。而其他的3场比赛，北京队也3-0零封了河南，江苏3-1击败了广东，山东2-3输给了浙江男排。 另外呢，最近西班牙的媒体也报道说哈，就是国安的中场比埃拉可能会在今年的12月份重返西乙踢球啊。他在就是说在比埃拉，中国的私人翻译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向他告别了。 嗯， 比埃拉呢是受到这个伤病的困扰，这个赛季就踢了3场比赛。他和国安的合同呢是12月份到期，但是咱们因为联赛呢12月份才开打啊，所以他这个合同确实是所剩时间不多。然后呢，他又想回去啊，家尤其是家里人，就比埃拉的家里人特别想重返西班牙。就对于比埃拉自己的个人态度方面呢，倒没有那么的强烈吧。就是国安队和比埃拉之前也一直就续约的问题是展开讨论，但是并不是很明朗。我相信大家这两天尤其是昨天也看这个社交媒体那照片了，是吧？ 对， 比埃拉和他的这个妻子孩子坐着那私人飞机回了西班牙。现在呢，他是目前啊，应该就算回西班牙休假。 哎，但是接下来跟咱们俱乐部之间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尤其是在12月的那个时候，你说他回来也时间节点很尴尬，就在合同期的 对 末了， 最后的这一点点的时间，现在所以要看吧。就如果说回去的话呢，在休假期间有人愿意出钱买，那肯定是合适的，是吧？那对于国安队来讲，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止损啊。如果谈判不是很进展很顺利的话，如果没有人出钱买，我相信国安不会让他在12月份之前你就可以自由转会。 所以我们把最后这一条底线守住了啊，就像是大金子。可能原本咱们想的是，哎呀，估计就要自由身转会了，但是俱乐部还是有回血的，包括他的二次转会还有20%的这个收成。 对 啊，这个是很关键也很难得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坎爷的一些荒信儿啊。昨天也有土耳其的媒体说，巴坎布即将要加盟土超的费内巴切了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这周四就要抵达伊斯坦布尔了。另外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金民哉穿着费内巴切球衣的照片啊，他写着恭喜我的兄弟，就这么一条 ins 就能想象出这么多哈。 你说这样他发一个我们战胜了上海申花，那是不是这个媒体就说巴坎布和国安续约了？ 是啊，所以这 续约4年是吧？4-2嘛。 这捕风捉影真的，现在这些源头看起来也是挺奇葩的。 而且说巴坎布啊，本周抵达伊斯坦布尔。他现在他应该回去去踢世界杯预选赛去了嘛？ 对，人家还要代表民主刚果去踢比赛呢啊，所以这些荒信儿恐怕这一段时间都会不停的飘来飘去的，大伙儿就听一耳朵就行了啊。那现在巴坎布还是国安的球员，那至于下个阶段，坎爷，12月会不会继续再回来在联赛当中来踢比赛，也是一个尴尬的时间节点。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别惦记了，就别惦记了。 咱还是惦记那个 A 席吧。 哎，对，因为巴坎布呢，他现在合同到年底到期，是吧？他要代表国家队踢完比赛的话，其实咱们可以算，国家队比赛日。按照咱们现在中国男足的国家队比赛日来去计算的话呢，你踢完这比赛11月份，11月份你再回来，再隔离个20来天。啊，然后呢，再恢复2周的体能，12月底了，合同到期了。 对，那这很尴尬啊。所以， 就是回来之后，在中国隔离1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回民主刚果，或者再回欧洲那屋， 这是不值当的了啊。 哎， 阿昭说啊，巴坎布那个消息也是不实的吗？那可不，他就是个荒信儿吗？ 巴坎布呢，就是看您怎么这个，就是定义这个"离"这个字儿，是吧？ 对，那要真是说他现在星期四就抵达伊斯坦布尔的话，这就很明显，这个信儿挺慌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袁岩老师啊，说到其实在奥运期间的中超联赛赛程是非常的密集的，但他觉得呢关注度跟奥运相比的话差了一丢丢啊。同时也总结了一下我们在最后这个阶段一平一负金门虎的表现。袁老师认为是不及格的。 说没有什么问题是时间解决不了的，如果说时间解决不了，那就 再多一点时间。你看过去我们说魔鬼赛程反人性啊，这不也打完了吗？当然这个中超还能不能看就不知道了，反正也没人看，因为这奥运期间真的是没人看。我就说我自己，我的国安的比赛我还是因为工作我还在看，但是国安跟河北比赛那天，那你奥运男子四百米四乘一，女子四乘一，再加上男子乒乓球是吧，决赛那我也在看奥运会。所以说这奥运会期间呢，中超没人关注，但是我们还得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国安这个在奥运期间中超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开了个好头接了个好尾，中间打的是不太怎么样。开了个好头，我们说开局赢了河北队，然后最终这个结尾两场比赛也算是赢了亚太，赢了申花。但是为什么说中间打得不好，就是因为中间打得不好才显得这个开头跟结尾非常重要。中间呢我们输给了亚太，输给了天津金门虎，连金门虎都能输啊，1-3。我们说再难还能难过天津队吗？人家广州赛区都说了，当初啊分完组之后一看苏州赛区有个金门虎，大伙儿都乐了，说这金门虎不是个宋文童子吗？结果人金门虎啊最后人家自己展开自救，成绩打得不错。金门虎啊赛季开始前20天在匆忙组队的球队在你国安身上拿了4分，这幸好啊是国安没这个掉进保级组去，否则这个跟金门虎这个分啊，就是人金门虎在你身上占优了。我们说第一阶段对于国安来说确实是表现，咱要是按100分算的话啊，55分吧，我认为是不及格。虽然是进了争冠组了，因为说进了争冠组不就是完成任务吗？进了，按照国安目前今年这个，按照如果说去年这个人员实力啊，这个今年这个人员实力，咱们你说的是再差也不应该进入争冠组。但是呢，你可能球迷又说了，那咱啥人员实力呀？不能看合同里的人员实力，合同当初是有奥古，是有比埃拉，那还有你那费南多呢，塞保利呢？但是回不来有啥用啊，是吧？但是我就说了，你就再回不来是吧，你这也应该比天津队强吧。你要有天津队身上那个4分不丢的话是吧，我觉得那就哎可以加上60分了，就可以及格的表现了。正因为在天津队输了这4分，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及格，再难也难不过金门虎。 袁老师，这是给咱们俱乐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能以进入争冠组为目标，我们一直是争冠的目标是吧？啊，但是 就有的时候差一个字儿，确实是差挺多的， 是吧？ 嗯， 但是这个赛季很特殊，再加上咱们人员这么的缺兵少将，刚才有家里人说， 嗯， 咱这哪是这叫放血，这叫放血抽血 啊， 失血量太大， 这根本不算是换血， 嗯、 是吧？啊， 嗯，所以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拿捏好自己的位置？ 嗯， 这还是需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转换。当然，说到了这个放血失血的问题，嗯，其实我们的外援的管理上是非常的人性化的，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外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关系，纷纷的离开了俱乐部。 这些外援一看平时不看报、最近你看咱们看人民日报写了对吧，大家要对于自己的企业有这个感恩之心、是不是？你看国安对于这几个外援管理多人性化，你奥古想回家省亲，好 OK 你回到巴西，机票都订好了，说家里边有亲人去世，那再给你1星期假，结果就这1星期假呢，赶上了巴西的疫情爆发，这样，只能是留在了巴西。那对于金明哉也是，结婚让你回去，孩子生病让你回去，回去之后你胡说八道呢，我们也就这个内部处罚一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但是你现在又扭脸回去之后就开始谈各种转会，是吧？包括像比埃拉的伤情，球队一直给他一个更好的恢复的情况，但是家里人就一心想回西班牙。 对， 你说在这个人性化管理上和这个企业的严格管理上、 嗯、 这中间的度不太好找。 嗯，我们也听听袁野的分析啊，他也确实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管理没有换来外援的回归啊，反而是让更多的大牌外援离队了。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补强的位置还是很多的。 当然我觉得咱们说了这个对国安这个批评嘛，是因为咱们关心他，大家 一定要珍惜这些还在关心官还在批评官的声音们，要让允许大家批评你。如果说再过几个月或者说到了明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关心你了，到了12月份的时候都没人谈论你了，是不那才真完了。我觉得如果今年真要是进了保级组，可能真就没人谈论了，爱咋咋地了，无所谓了。要珍惜这个批评你的关心你的。批评啥呀，咱们再批评狠点儿，你怎么就今年这个外援没回来，你像奥古斯托塞保利包括金敏在，咱们是人性化管理的，你结婚我也放你回家，去年你今年孩子有病我也放你回家，结果这一放就不回来了，去年结婚回去还出了娄子了，还参加节目还出事儿了。有时候人性化管理啊，不等于这个职业化管理，不等于专业化管理。包括人家疫情期间上海海港的外援为什么都能回来，是吧，咱们的外援回不来，咱们外援为什么本来说好日子该回来哎不回来，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后啊应该避免的，说明咱们在管理上确实出了问题。如果说今年奥古能回来，哪怕是我年底合同到期走了，但是今年咱们成绩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吧。所以说今年呢真的是内忧外患，有自己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客观原因就是咱们确实是也有一些伤病，比埃拉受伤啊，包括其实还好国内球员基本没有大伤，但是缺了几个外援之后影响确实比较大。我还是最后总结，最后两场比赛给咱们挣了一些分儿，就要最后没有赢申花那场比赛呀，可能真的连50分都到不了了，没准就是40分的表现。有了申花那场比赛至少可以加个10分。咱们今年的人员不整啊，这个确实是奥古斯托也走了，塞保利也回不来了，金敏哉也走了，现在就开始传出比埃拉跟这个巴坎布也要走了，确实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刚才之前咱们也聊了合同期，合同到期了，你不让他走，年底他也是自由身，跟你拜拜拜拜了。那还不如是吧，趁着合同没到期，剩半年，你像奥古提前解约，你是吧，省点工资。金敏哉卖给这个吐槽的费内巴切，卖个300万，也算是跟当初这个打平了。嗯，就是我们白死几年，付几年工资。现在这个比埃拉也不续约了，也要走了，而且比埃拉跟巴坎布啊，有可能12分比赛也打不了了。咱们告别这些大牌外援，重建球队吧。当然重建球队不代表球队实力一定就会下降很多。你看亚太买那个外援是吧，卢尼奥尔，去年亚冠就说了很不错，也很便宜。亚太那个外援后卫奥克雷，丹麦的，也很便宜，也很实用，只要找来这样的水平，包括像河北华夏的梅米呀、啊、是吧，之前的马尔康啊，都能用，找来这样的球员呢，实力不会下降太多。咱们本土球员不差，当然了咱们本土球员呢也得多补充点年轻的好用的。你看人鲁能，郭天宇99年的是吧，段刘瑜99年的，咱们这往后一看，96年以后的基本没啥人，就一张玉宁能用是吧，侯永永现在也指望不上了，这99年的刘国博现在也指望不上，因为你不给他机会呀。明年呢给他预备队那些小将，什么梁少文啊，乃比江啊，是吧，冷继轩呢，这些球员都给他们一些机会，赶紧练练咱们自己球员。那些买来的不太好的内援呢，那不行啊，实在练不出来就别给他们机会了，赶紧让他们去其他球队吧。 袁老师怎么意兴阑珊的啊，这联赛都进入间歇期了、啊、我们是真是通过这一场本来不可能的比赛啊战胜申花，那这话这要搁申花身上那不更痛心了吗？啊，其实咱们这残阵能够留在争冠组，我觉得赛季已经是成功一大半了啊。当然袁老师说那些问题也都存在、啊、 所以袁老师呢也是希望球队能够更好、 哎、 是吧， 哎尤其是在年轻人的培养上、啊、 嗯， 还有引进上，嗯，但是像河北这个情况，人家有过好日子啊，人家有钱的时候没少划了这些优秀的年轻的国脚， 哎，咱也有过好日子，咱也对吧？ 对对对、 哎，咱也有过在这个场上欢乐二打五的时候、 嗯， 咱也有过在争冠的过程当中的那份激动喜悦， 嗯、 甚至足协杯捧杯的时候、 嗯。 但是呢，不能老停留在那个时段里面，我们要把眼光往前看。现在球队所面临的问题，包括这个赛季在二次转会期当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的去总结。当然总体来讲呢，大环境 还是影响了俱乐部的发展。 对，就不只是一家俱乐部受到影响，就是强如当年金元时代的领头羊恒大地产集团都是受到了影响。昨天有一个最大的瓜啊，这个体坛最大的瓜，也是财经圈最大的瓜，那就是徐家印已经卸任了恒大地产董事长。因为这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地区的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更换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法人代表，徐家印就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了。柯鹏也卸任了总经理、法人代表这些职位，新任的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都是赵长龙。那他目前的职位是恒大物业执行董事兼副董事长。所以就这个消息啊，很多的想象的展开说啊，恒大现在也出现了内部的问题吗？啊，资金链也有一些危机吗？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当然，我们也是连线了林本健林老师，是吧，让他分析了一下恒大。他也说许家印现在呢卸任恒大地产的董事长，但是呢仍然是恒大集团的老板，还有呢就是他这个足球情节还在。就是昨天我也看了一篇关于说恒大的文章，说现在恒大的很多一些具体的事务，其实上报最后审批签字呢还是交到许老板这儿。 毕竟还是整个集团的这个第一把手嘛。所以我们也来听听林本健带来的介绍。 恒大集团的一个重大新闻就是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的董事长。那么作为恒大集团的老板，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这个事情呢，确实在圈内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人会对此产生一些误读，认为是不是许家印已经不再是这个恒大的实际控制人了。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大家知道恒大之前是一家地产公司，但是后来它的业务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地产的范畴。就现在来讲，它的业务除了地产以外，还包括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啊等等。所以地产现在只是恒大集团的一项业务，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不等于许家印卸任恒大集团的这个董事局主席。所以他现在卸任这个地产的集团的董事长，实际上对于他掌控恒大集团来讲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许家印仍然是恒大集团的老板，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明白了这点关系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对接下来广州足球或者广州队是否会受到影响应该也会有比较明晰的这种概念。可以说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的董事长，目前来讲对于恒大足球这块并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恒大足球也是恒大集团的一项业务，所以恒大集团的老板是许家印，那么他的足球呢就不会说像苏宁那样子就被放弃了。所以目前的情况看的话，恒大足球或者说广州队依然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对恒大来讲，我想大家还是给点信心，我相信徐老板的这种足球情节或者说足球情怀还是在的。对于恒大足球或者说对于广州队来讲的话，起码我认为在短期内他不会说像苏宁足球那样子，而且我认为他的发展这种持续性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让中国足球紧张起来呢？因为房地产上市企业现在有三道红线，是涉及了很多家中超俱乐部的，不只是广州队恒大啊，那包括像绿地控股、 恒大、华夏幸福、富力地产都是在这个三道红线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央行和住建部要限制开发商融资的政策，分别是剔除预收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要大于70%，净负债率要大于100%，现金短债比要小于1。那所以这四家中超俱乐部房地产公司都已经是触及了最严重的红线，也就是说各家都有财政上的压力。 实际上呢，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一天两天了，是吧？在地产行业进入到中国足球的这些年当中呢，也一直存在着这种风险。现在只不过在国家严格了三条红线之后，很多的地产行业它自身的主业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也让中国足球的这个行业当中呢，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阿昭啊，说这个已经不算是特别新的新闻了，财经圈里都明白。他说苏宁当时这个情况其实也是跟恒大有一部分的这种关联的关系， 你就看当时两个老板就是那个喝酒的那个是吧，那照片 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啊。所以他说其实这算是一个许老板以退为进的策略吧，暂时远离矛盾中心，但是并不代表整个集团能够度过危机。我们想恒大到这种危机的程度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确实现在财政上的压力，每一个是以这样的资本来投注的俱乐部都会有相应的风险。淼淼说啊，那这么一讲他我也开始瑟瑟发抖了 啊。 明白啊，那说明您是一明白人儿。那当然说到了广州队的成绩，现在还是在广州赛区排在第二的位置啊，也是山东泰山最后争冠的一个有力竞争者啊。这么多的规划球员加上老牌的本土的国脚，广州队依然是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林老师说说现在广州队的情况。 而且今年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打完之后，前14轮比赛过后，广州队吧，现在都叫广州队，他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在所有的16支球队里边，积分排名是第二，仅比领头羊山东鲁能落后了3分，已经是进入了争冠组。第一阶段的积分是带入第二阶段的，也就是说，其实在第二阶段的争冠组比赛里边，恒大目前就已经是身处第二位。相对来讲，也就是说在争冠组的8支球队里边，恒大现在还是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排在第二嘛，只比第一名山东鲁能少了一场球而已。所以对恒大来讲，今年中超这种争冠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他已经没有了外援，宝塔组合已经都去了这个沙特联赛，但是呢他阵中的几名规划球员现在状态非常好，甚至我认为如果说按照8月份这种节奏一直打下去的话，恒大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他这段时间其实球队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好，像埃克森、阿兰、高拉特、洛国富这几个人状态都很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恒大今年在整个中超里边，他仍然是在争冠的这种最前沿的头部的球队之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

除了这个龙舟，龙舟是一个表演项目， 对， 还有正式的比赛项目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亮相，就是更加年轻化的三人篮球，而且咱们的三人篮球女队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男队稍微差点啊，但是女队拿到奖牌了。 哎，而且这各位姑娘王丽丽还有杨舒雨 现在是网红了， 都是真的很飒的姑娘啊，非常的提气。我们继续来听听李维带来的第三集新增项目，为奥林匹克添活力。 作为第一次亮相奥运会的项目，三人篮球在东京展现了不一样的风采。和传统的五人制篮球相比，三人篮球短平快的节奏、紧凑的空间、露天场地的氛围都十分契合当下年轻人的观赛理念和生活习惯。相信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三人篮球还会在全球获得进一步的开展和普及。说起三人篮球，它是由街头篮球发展而来，目前已经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城市团体运动项目。2007年，国际篮联正式为三人篮球修改规则，最终这项运动在2010年的新加坡青奥会上上演了国际大赛的首秀。2017年，三人篮球正式当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成为首个被纳入奥运会竞赛项目的全新青奥会竞赛项目。仅仅7年的时间，这项运动就完成了从街头到奥运会的飞跃。这次中国男女三人篮球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双双亮相，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而女队更是拿下了铜牌，也让大家记住了张芷婷、万纪元、杨舒瑜、王丽丽四个人的名字。2019年世界杯，中国三人篮球女队获得了冠军，但由于伤病的影响，这次参加奥运会的队伍仅仅有张芷婷一个人入选。她也在和罗马尼亚的首战中收获了中国三人篮球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分。 很荣幸吧，我觉得，因为三人篮球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然后我得到了第一分，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 和实力较强的女队相比，中国三人篮球男队是本届奥运会男子三人篮球中最年轻的队伍。这支由胡金秋、李浩南、严鹏和高诗妍组成的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4岁，最终中国队遗憾地无缘前六。赛后李浩南也说到了和欧洲强队的差距。 其实差距主要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好久没对抗了吧，就是跟欧洲强队对抗，跟咱们国内的3对3俱乐部对抗还是有些差距的，所以就是对抗上我们可能不太适应了。 而胡金秋则对于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不甘心， 希望下回还有机会能够参加这种比赛，重新证明一下中国队的实力，我们远远不止于此。 对于中国男队的表现多少人有些意外，不过中国队的领队柴文胜说，这就是世界前八名之间的比赛，差距就在毫厘之间， 谁赢谁谁输谁，尤其是在男队那个里边会很正常。你像我们的男队赢了比利时，赢了波兰，但是呢最后他却垫底了，这就是三人篮球跟五人篮球的不同。 最终获得了一枚铜牌，中国三人篮球女队的主教练许佳敏在赛后喜极而泣。为了东京奥运会多出的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相当的艰难，不过好在球队收获了一个创造历史的结果。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拖了一年，我们的核心球员出现了伤病，这个时候其实带给球队非常大的困难和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奥运的目标是不变的，我们要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去寻找发现新的具有潜力的球员，去帮助他们适应三人篮球的一些打法，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曲折的。 2019年中国女队收获了世界杯的冠军，三人篮球形成的热度并没有维持太久，但这一次奥运会就不一样了。柴文胜说，东京奥运会是个最好的机会，接下来中国将开展三人篮球的职业联赛，培养更多的人才， 精进吧，在精耕细作，包括我们今后的职业的三人篮球联赛也会很快就会出台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三人篮球跟五人篮球确实存在的很大的不同，包括胡金秋也做，这两天也在不断的谈体会啊，大家都传递了一些正能量，包括女子包括男子都会有专门的三人篮球的联赛出来，这样的话呢后边的人才会很多。 看来在过往被认为是草根篮球的三人篮球已经到了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三人篮球的职业赛事起来，那就会有更多的好的球员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人才也会越来越多，不会出现将来职业啊和所谓的草根吧，其实大家都是 在这个篮球界里边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为篮球做工作的，就不会出现今年这个某一个片段就有一些对立，其实不是对立，不应该对立起来，还是应该共同的为了这个事业往前推。 而对于那些在过去以五人制比赛为主的运动员，会不会在未来从事三人篮球？19岁的杨舒瑜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祖国需要我，我必定出战。”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最热的这些消息啊。那昨天比较热的呢，跟天有关系啊。这是国家航天局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在2021年5月15号成功实现了火星着陆，而截止到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已经运行了90个火星日了，也就是大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的科学载荷开机检测，共获取了大约10G 的原始数据。那祝融号火星车也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巡视探测任务。 当前呢，火星车的状态非常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啊。后续呢，将会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来行驶，实施拓展任务。就让我想起了看那个电影《火星救援》里边那火星车，就啊开过去那个，确实挺有意思。而且咱们这个祝融号火星车，火神嘛，是吧？按照7天1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有探测的探测模式来运行，导航的地形相机沿途也是记下地貌的数据，支持火星车路径规划和探测目标选择，并且呢开展地貌特征和地质构造的研究。就祝融共工是吧？ 我们也关注一下，其实这不是最新的一个视频了啊，应该是之前 很早了， 很早之前就拍过的， 得有小一个月了吧，得大半个月了，对。 但是最近又被大家又疯狂的转发了啊，就是穆勒和阎鹤祥的一段 PK， PK 的是什么呢？太平歌词，现学现卖，这属于现挂的桥段啊，来听听看。 我教你两句太平歌词，你愿意不愿意？ 要跟我上法租空。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哈哈，太 super 了！西花一样。 天老师有三大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你有什么三大爱好吗？ Wie gesagt, ich bin Pferdezüchter, Dressur, Golfspiel, Kartenspiel mit Freunden in einem Biergarten. 原先中国人都认为德国人好像性格比较严肃，而且我到德国确实也有这感觉。但我觉得穆勒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极活泼的一个人，然后也很爱开玩笑，很幽默，然后而且他对中文的掌握真的挺厉害的，短时间我觉得发音组织非常厉害，比我认识的一些在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都要好。 这段啊，真的二娃的现学现卖的现挂能力还是挺强的、 语言天赋挺好的。当时那个是其实两个人互聊啊，这个是阎鹤祥说教他一段太平歌词，然后穆勒还提了一些，他对于阎鹤祥提了点问题，关于拜仁的，这是一个连线啊，云连线。 确实我们看到了二娃另一面啊，还是很解放天性的。Leapfrog 说哟，这相声圈的都玩到欧洲足坛了，可以呀。 但关键问题是特别尬的在于哪儿呢？特别尬的在于穆勒问这边，说你们这有多少个 拜 仁的球 迷？ 这边尴尬了， 这怎么没找四五哥去呢？这找错人了。 你看、哎、今天特意穿了一二娃的衣服来的， 是 是吧、 啊？我们视频直播还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我们。那最近一段时间能够在频繁的在平台上登上热搜的，还是这些咱们东京奥运会上的冠军成员嘛、 嗯？ 啊，最近许昕的超话就又被翻盘了啊，因为呢，很多的网友们都还是对这种有趣的灵魂，还有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有特别大的好感啊。 嗯，而且这一次呢，你像很多的运动员发自己的 vlog， 发这个短视频，在隔离期间他们的训练的情况， 嗯， 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个隔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是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 哎， 另外的一个呢，用他们的话是叫内卷， 嗯 啊，说大家都发，我也得发，尤其包括像许昕也发，是吧？发自己那个什么那个单腿捡瓶那个 啊，这叫社交媒体内卷 啊， 啊。然后你看这个龙队说拍了16秒，说我完成任务没？ 所以哎，那个阿昭就说昨天腹肌开瓶盖啊，确实是挺猛的啊。这个上面应该再注一行小字：此动作危险，不要切勿轻易模仿。 不是这危险吗？我看了那个动作还行吧。 但是能不能达到那个最后， 我一直以为就是最开始看这字儿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腹肌特别有劲儿开，像那个什么北冰洋那种盖儿、 啊、 后来一看矿泉水儿， 那就难度一下就系数下来了。 对，矿泉水那个盖儿就是它是一个旋转的嘛， 嗯 啊，它拧松点儿，它 就是有点小技巧、 哎 啊、还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啊、哎、当然残奥会也马上就要开始了，8月24号到9月5号即将在日本东京举行。那昨天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任团长，那这个团队当中年龄最大的是56岁的乒乓球运动员赵平，我们也为他们加油吧。 嗯，在关注完东京奥运会之后呢，我们也来持续关注东京残奥会咱们的残奥前人的表现、 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网球啊。确实我们在昨天听到了费德勒退出美网的消息啊，那真的尤其是对他的这个膝盖的伤势，一年之内3次做手术还依然在坚持的情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也连线了网球评论员葛小倩啊，他也说的很唏嘘，说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失去费德勒的男子网坛。 20届大满贯得主费德勒在社交网站上公布说自己将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比赛，而且归期还没有定，因为他要接受2年之内的第3次膝盖手术，所以今年的美网以及接下来的年终总决赛我们都不会看到他的身影。费德勒的生日是8月8号，等于是他在刚刚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之后来宣布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膝伤，右膝的伤是最近2年一直都在困扰他。尽管他作为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选手，在早期以及职业生涯的中段都没有怎么受过伤，但是在进入到35+这个年龄之后，伤病还是会找上门来。本赛季费德勒只参加了温网和之前在5月份的日内瓦的比赛，在这2站比赛中，他在瑞士是第2轮出局输给了安杜哈尔，在温网是输给了胡尔卡奇，波兰选手。嗯，在更早之前，我们对他的参赛的记忆应该是停留在2020年的澳网的男单半决赛，当时他是输给了后来的冠军德约科维奇，结束了当年的澳网之旅。所以等于在过去的超过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只在3项赛事中看到了费德勒的身影。所以再加上这一次他宣布自己要接受膝伤手术，包括手术之后的这个恢复都还遥遥无期，所以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即将失去费德勒的一个男子职业网坛。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美网的争夺了，究竟谁会对小德对纳达尔形成强有力的这种90后冲击呢？ 其实梅德韦杰夫和小兹维列夫现在的状态都很不错。继续来听听葛小倩的分析。 关于今年美网男单冠军走势的问题，我觉得之前我们每次要预测大满贯的这种单打，尤其是男单冠军走向，都会说啊，四巨头，或者是当穆雷受伤以后，我们会说三巨头，费德勒、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费德勒接受膝伤手术，将不会参加美网，而纳达尔因为在温网的时候他受的脚伤其实一直没有好，在他已经就是退出了东京的奥运会，但即便如此，他在参加这个北美硬地赛季的时候，在华盛顿公开赛第一次亮相的时候是打得磕磕绊绊，是2-1险胜对手，但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出局了。所以在赛后他也说，其实我的脚伤并没有痊愈，你们能看见，真的是能够看见，因为他在离场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走路的时候他的脚是跛的，没有就是正常那种走路的方式。所以在华盛顿之后他并没有接下来参加两场 ATP 的大师赛，而是回到西班牙继续进行休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会想，哎，是不是德约科维奇呢？但是德约也是在连续拿到了今年的澳网、法网和温网的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在东京他又是在单打和混双两线作战，而且东京奥运会由于他做疫情防控的原因，就是会减少运动员以及整个团队的这个成员的人数，所以德约科维奇没有办法把他日常的这些理疗师啊、教练呀、还有对他提供日常保障的这个团队带到东京去，所以他就只能算是只身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东京的天气炎热以及为国出战的这种压力，还有他特别想要赢得一枚奖牌的这种动力，当然也是压力，让他就是在最后就是消耗的特别大。他自己说，我耗完了我油箱里的最后一滴油。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就是选择空降到美网，不参加美网之前的任何一场的巡回赛，包括两站大师赛。所以他在纽约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梅德韦德夫之前已经打过美网的男单决赛了，当时他差一点点在决赛中逆转纳达尔。所以目前来看，整个的男子职业网坛在纽约打过决赛，然后同时又目前状态又比较好的，就是这位俄罗斯的冷面笑将。然后另外一点是，兹维列夫虽然在东京拿到了男单的这枚金牌，而且他回到德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迎接，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是，东京奥运会的赛制是3盘2胜，而大满贯的比赛是5盘3胜。在过去的这将近超过5年的大满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发现兹维列夫其实更擅长打3盘2胜的巡回赛，他在大满贯5盘3胜的比赛中的胜率其实也不是很高，包括去年的美网的决赛，他也是在5盘3胜的比赛当中最后就输给了蒂姆。综合来看，这两位选手应该是非常有实力冲击冠军的，但至于冠军就是最后会落到谁的手中，那我们还是再要看具体的情况。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首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中午前后感觉有些闷热，到傍晚前后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现身，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伴有弱雷电。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较舒适。 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需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8点0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时段了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时段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已经停摆的中超，和接下来啊正在马上备战的国足。 哎，你看这是这个词儿哈，就很微妙是吧？停摆啊，就是和这个离队是吧？和这个离队是吧？停摆跟间歇，离队和这个探回家休假 还是有区别的啊。对， 就跟前两天看那个伊藤美诚采访似的，说这个打中国我只发挥了20%，然后后来人家说人家说的是我只能发挥出20%， 差老鼻子 差个能字，这个 完全是相反的意思啊，80%和20%的区别。那现在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啊，请李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些话题。李老师您好。 哎，那个慧凡王毅吧， 嗯， 李老师好， 哎， 对，二位老师好， 哎呦，还您这么客气，这确实现在中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的状态啊，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荒信传出来，其实咱们国安的外援呢，像比埃拉、巴坎布啊，一个是巴坎布回去要代表民主刚果去踢世预赛，比埃拉也是要回去休假啊，但是接下来。再去回到中超的节奏，那就是3个月以后的12月份了。 对对对， 那时候国安也会面临更多的这种人员上的窘境。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去在人员上做一个更好的梳理和安排呢？ 其实这个问题，你身边的王毅老师就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和回答。不过咱们都是同行，咱们共同探讨一下吧。既然你说到荒信儿，实际上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没有得到俱乐部的官宣啊。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大事是不用说出来、不用点破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因为国安的这几位外援，实际上他们的合同期，王毅老师都是很清楚，都是到今年12月底，是吧？那我们第二阶段这8轮最后的比赛，12月1号打到明年1月3号，是吧？就结束了。那对这些外援来说，你这一个月他在你这儿打，而且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要隔离多长时间，对吧？他现在都看得很清楚，而且俱乐部心里也很明白。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形式呢是这样的啊，现在这次我们8月15号京沪大战，我们是4-2啊，这个报了这个首回合跟上海申花的一箭之仇啊，这个、而且3个进球16分钟打进，这个北京球迷确实是为球队的这种拼搏啊、努力啊感到了这个扬眉吐气，心里是多少痛快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结果的分析啊，各家北京籍的这个特别关心这支球队的媒体的分析解读，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以我们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成绩，我觉得张玉宁赛后说的那句话，可能他是无心之语啊，但是我们觉得无意之中点破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张玉宁是说啊，这个名次打完以后，北京球迷还是比较满意，我们呢也算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那这个意思其实说的，我觉得在我听起来就是无意中点破了一个事实。因为今年的中超联赛跟去年一样啊，这个最终为了给国家队 十二强让路，我们已经从原定的30轮正常的联赛轮次被迫缩减到22轮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跟去年这个轮次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赛制啊，王毅老师很清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去年第一阶段是按照联赛的积分，第二阶段呢是按照足协杯淘汰赛制去打的。 对， 那么要是那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因为第一阶段呢，这个积分它就是为了第二阶段争冠组、保级组一个敲门砖。对，这敲完了，这砖就可以扔了。 嗯， 然后呢，咱们进入到第二阶段，咱们重新打鼓，另开张，咱们努努力，对不对？咱们有可能往冠军冲。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的第二阶段仍然是按照联赛的积分赛制去打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前八名争冠组已经都出来了，我们一对比这个积分，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跟广州赛区的前两名，跟山东我们差了9分，跟广州我们差了6分。一个意味着是差了3场球，一个意味着差了2场球。我们再回看我们自己的苏州赛区，我们跟两支排名前面的球队各差4分，也就是1场球多一点点。那么第二阶段12月1号开始的这个第二阶段联赛，总共不过就才有八轮比赛。那么你在这八轮之中，你这4个大坑，我请问球队和俱乐部，你能填上吗？你能填上这一个，你能填上第二个吗？你填上第二个，能填上第三个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啊，张玉宁这话让我来解读，实际上大家都心里很清楚，2021年中超联赛的冠军跟北京国安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承认这样一个尴尬而残酷的现实的话，那么就没法再谈刚才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不是北京国安队需要急于重建这个话题， 是吧？ 对，你还重建什么呀？你重建是为了什么？你重建是为了今年还要去争夺一个联赛的冠军，就像联赛开始之前啊，俱乐部一度所希望的那样的话，那就基本上是不承认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现实，这个不是一个成年人所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认识到这个现实的话，那么接下来看巴坎布也好，比埃拉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啊！大家都很清楚，都是职业足球，对不对？一个想回母队吉阿斯帕拉斯，一个想去那个土超费雷巴切啊！据说是那边佩雷拉也很看重他，然后呢，这个金美塞是也可能是也递了递小话，对吧？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也都是理解，并不是一种背叛，并不是一种逃离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国安队的重建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可以提，但是呢，它的起点和落脚点要放在哪里，大家就应该很清楚了。所以为了说这个事儿呢，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2021年北京国安联赛的花名册啊，这个就很有意味了。我们看看这个花名册，今年给出来的是总共35个队员，但是我们看啊，金敏哉转会走了，奥古斯托这个费尔南斯这个滞留巴西，现在肯定不回来了，然后人去哪儿就跟咱没关系了。然后巴坎布、比埃拉这两位现在没有官宣，但基本上是根本就不太可能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索萨租借而来，现在到期了，人家已经返回长春了。然后呢，据说传言之中，俱乐部正在运作一个巴西的球员，从葡萄牙那边，好像王毅老师是不是叫安德烈席尔瓦？ 安德烈席尔瓦，嗯， 对吧？啊，这位好像是才24岁的一个巴西球员，来自于一个欧洲并不是5大联赛的，也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球队的这么一个巴西的年轻球员。那么我们这个事儿，第一我要质疑，你能运作成功吗？如果你能运作成功的话，那个奥古斯托为什么回不来呢？所以这个事情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就算你运作回来了，是吧？你因为现在毕竟间隔期有3个半月之久，确实很长，你可以有充分的运作时间。但运作回来了，那这位席尔瓦年轻的队员加盟北京国安队，就靠他一个人，那不是还是单外援吗？对吧？那你能跟那个长春亚泰的4外援能抗衡吗？你能跟那个那边的山东那边和广州队的那个啊，一个是所谓的规划球员，一个是那边也是外援满额的那支强队能抗衡吗？也是很要打一个问号。另外，这个毕竟是赛季之间进来的，那这个人跟现有的这个国安体系之间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无缝连接，并且迅速融入这支球队吗？我们不要忘了啊，国安这次被李铁是抽走了6名国脚，仅次于广州，我们是第二个国脚大户。那在整个12强期间，这些队员根本就跟队伍一毛钱关系没有，再回来的时候就不知道哪天哪月了。 那么回来之后，那这个肯定都是首发的主力框架的队员。那现在这位希尔法进来以后，跟这六大主力之间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谈上场上的默契配合？那么这个配合的这个时间空间在哪里存在的？所以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安队这个重建要指的这个重新再招外援，然后再另打锣鼓另开张，然后呢我觉得再谋求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这个也不现实。但是你说这个重建就不需要吗？我觉得应该需要。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啊，我们北京国安俱乐部管理层啊，尤其以总经理李明为首的这个高级管理层应该做一个非常好的反思。我的感觉是，我们对于2021年整体形势的变化，这个没有一个清晰的站位比较高的一个总体的分析和判断，以至于我们现在给人感觉就是有点支离破碎、手忙脚乱。比如说啊，你像广州队，我觉得想的就比我们清楚和明白，他那边一边等着这个宝塔组合回来，那最终跟我们一样没回来没成，对他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影响像我们这么大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人队内还有五六个规划球员呢，那个就是他的外援，对不对？只是身份转换而已。你看那张脸，永远不可能把埃克森当成一个中国人来看待，但是人家那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好，所以他在那边虽然是比山东队差了三分，但人家毕竟是坐稳了赛区第二，而且为了向冠军冲击，人家这是留有后手和余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方面呢就没有这么想，而是在赛季之前的时候，我感觉一度对于2021年整体的联赛竞争形势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前景还是一度比较看好，认为在有一些这个主要的争冠对手，尤其像上海海港这样的，比如像这个奥斯卡是吧，人家大牌钱拿少了，人不干了，人借合同之以后人走了是吧，这个阿瑙托维奇欧洲杯打完了，人一看形势不对，人也不回来了，好像就是人家觉得实力弱了。我们这边当时一度并没有感觉到奥古啊、费南多还有这个什么乱七八糟人都回不来啊。比埃拉顺利回来之后，我们看在第三场，是不是第三场？王毅，如果我说错了，你帮我纠正一下，对吧？踢三场以后，然后受伤，那个伤确实不是很轻。但是我们看从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来看，为了打40强，我们中间又空了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如果说没有这些特殊的情况，如果说他不是在合同期的最后一年，那我觉得他这个恢复不会到现在为止再也上不了场了。他能重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的后勤保障、我们的医疗治疗团队、我们的康复团队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在于我们对这个目前所在的这种特殊的形势的判断，俱乐部管理层是一个想法，那么球员外援是另外一个看法，大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谋得一个很好的共识，主要的责任还在于俱乐部，因为毕竟俱乐部是主控的一方，是吧？你对这个形势如果有一个早的战略性的站点站位比较高的一个总体的形势判断和分析的话，那你会做很多提前的预案和准备，而不至于现在我们在茫然四顾一看，北京国安对不起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华班，而且我们这个全华班不是像广州那样啊，人家是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推进出来的全华班，你是一个是吧四处流散四处漏沙子的这个全华班，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球队肯定需要重建，而且这个重建我们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就2021年对我们而言基本上可以认定，我觉得现在就叫一个失败的赛季，茫然四顾，我们现在是处处漏风啊，到处都是漏洞，我们的成绩这个应该说可以冠军跟我们无缘，而且亚冠这个也很困难是吧，因为现在除了这个两支领先9分和这个6分的球队以外，那样追上那两支球队也极其的困难。另外一点也不得不说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国安的梯队现在仍然滞留在塔什干，对吧？据说是这礼拜有可能是回来到国内接受隔离了。但是从这次亚冠的整个的经历来看，今年是这样，明年2022年是吧？是不是就比今年的状况要好？我们现在这个问题谁也不敢回答。那明年的亚冠，我觉得大概率的80%以上的是不可能在中国境内来举办，那还得像今年去塔什干类似的这种地点去打一个亚洲杯的这个小组赛，那这样的亚冠比赛与我们还有多大的意义？那么这些问题俱乐部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个分析和考虑，是吧？我觉得这些东西 在重建的这个话题上，这个都要现在去积极的去运作。有些因素是我们能够把控的，有些因素是我们不能把控的。那么不能把控的那些因素，我们只能这个观大势，是吧？这个静候其变。但是我们能把握的，我们尽量把它做得最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会让不确定那一部分变得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小一点。 嗯，这是关于俱乐部哈，李克老师给我们真是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啊，也很。 也得罪人， 也说出了大实话啊啊！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国足了。国足其实现在我们也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失去主场优势。那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备战十二强赛又需要有哪些准备呢？ 国足失去主场这个事儿呢，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呢是国家的政策，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但是呢，这个国足失去了十二强的这个起码前两个主场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理冲击不像刚才我们探讨的国安的那个冲击来得更大。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今年的前面的这个亚洲四强的比赛中，我们从苏州到沙加，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次折腾，而且折腾之后啊，其实对我们现在再打这个所谓的这个带着引号的主场，我们进行了一次充分的各方面的全流程的演练。从四十强的这个准备和这个最终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应对之策啊，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可以打一个不错的分数。所以这个对我们接下来啊，这个十二强的这几个主场，如果真的还是只能去西亚去打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准备，然后的各方面的这种客观环境的这个应付啊，包括中国足协一系列后勤保障啊，这个防疫措施啊。等等，特别是作为主角的这个31名球员，我觉得他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他们带着是一个我认为是积极的心理暗示而去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40强啊 A 组最后4场比赛中，我们都能在匆忙之下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的话，我们相信现在也不会比那个这个一两个月之前交的答卷要差。当然，我指的这是只是由于主场突然失去啊，变成所谓的主场之后的这种应对，不会比那时候做得更差。我们可能得不到一个令中国球迷满意的结果的主要原因，主要在于我们自身的实力问题啊。这个不是说主场放在中国境内还是搁到了西亚所能够改变的，对吧？你放在国内，你打不过澳大利亚，打不过日本，你一样打不过，你到那儿也打不过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中国国家队对于李铁的整个备战啊，这个我觉得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反而呢，我倒认为隐隐约约的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我们9月2号十二强的第一个对手，我们本来是客场作战，我们要去澳大利亚的，那像现在不去了，去多哈了，尽管还没有官宣啊，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安排了。那澳大利亚的主场他也没了，对不对？他也得从澳大利亚远奔西亚。去到多哈给我们打这个所谓的主场，那他没有主场优势了。但是我想，这个澳大利亚国家队，这个四十强的时候到过西亚吗？王毅老师，我记得好像没有吧，或者次数很少吧，对吧？那么这就对了，那就是在这个环节上，那还真是我们中国队的主场了，那这不是澳大利亚的主场，因为他连去都没去过，是不是？那我们多少在那儿刚刚打完4场比赛，是吧？而且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吧？那个，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要占一点便宜。第二个呢，我觉得像日本队，他好像是第一场主场对阿曼，对吧？打完之后呢，我们中国队是主场，那他到我们这儿来，比去西亚多哈可能距离更近，而且他在气候上的适应呢也更加的容易，因为我们毕竟是中日是近邻。那你要到西亚那边去，那个气候，那就完全跟这个我们中国国内的现在的这个9月初的这个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日本队的适应，他也要需要更多的这种适应，而且在时差呀等等这方面的适应上，那显然比这边也要更加的困难。所以呢，我们把主场真的从国内某个城市现在搬到了这个卡塔尔的多哈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反而从这种这个变化之中啊，获得了所谓的主场的这个收益，在这点上没什么问题。那至于国家队自身的这个准备情况呢，去年昨天是正常进行报道了，对吧？31个队员，那么有一些可能打了第8轮补赛的这些几个队伍的国脚， 可能稍晚，就是今天或明天啊正式报道。那么李铁呢，现在的安排是在上海进行一周的左右的这个封闭集训啊。现在传出的消息是在下礼拜四，也就是8月26号，那么坐包机前往多哈。那么现在中国足协为此呢，正在进行各个部门的一个总动员啊，特别像包机啊、这个出入境啊等等这些手续都在办着呢。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正是由于有了今年啊这个40强 A 组那个突然从苏州到了沙加这种变化，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些流程，我们就不像这个一两个月之前那么的担心了啊，大家心里现在还是有谱的。而且我相信啊，为了中国足协筹办这些事情的相关的配合的部门对再次办理这样的一种整套的流程心中也是有数的啊，也都办过一次了，第二次了是吧，第一次生第二次就熟悉了。所以总体而言啊，我觉得国足的整体的备战不会受到这次主场啊这个失去的一个太大的影响啊。另外呢，31名国脚的现在的这种聚集，我不知道王毅老师怎么看，我感觉到还是做的比较从容啊，不像上一次临时这个曾诚受伤了以后赶紧调瓦纳雷顺便再带个郑铮，那么这次不是啊，这次国脚这个30人的名单的征集，我看李铁还是这个考虑的比较深远，而且比较综合，除了把他那个40强 A 组赛的那个主力框架的队员都带上以外，那么比如像唐淼受伤了，明天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些受伤的球员谁来替补，由谁来替补，比如像王刚那次 A 组没打成，那现在带回来，我觉得以王刚的综合能力，我认为比唐淼可能还要强一点点，所以呢并没有在人员上有更多的损失。另外呢，像在联赛中出现的像郭天宇是吧，徐一新这类的是吧，这个新人特别是这个王秋明等等也都纳入了国家队的范围，这样呢带着这31名的球员去到西亚去打比赛，而且这个比赛绝不是9月2号9月7号这两场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这个啊这个小组 B 组的这头两场，非常有可能啊就在那里就是又要打一个类似中超第一阶段的那样一个封闭的状况。这国脚在这期间可能在2-3个月之内都得在多哈那边长期的集训封闭，然后接着继续打10月份的两场比赛等等。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对这样一种特殊的局面心中是有谱的啊，是有预案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国足在这些场外的因素上，我们现在我觉得做的比澳大利亚比日本啊，比越南可能我们要更有经验啊，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戈老师啊，就这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国安，一个是关于咱们国足的话题的分析。谢谢您。 嗯，谢谢李老师，再见， 再见。 嗯，确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国足，但是人员上我们已经是做了很大的这种准备。 嗯， 但是给李铁指导的时间。可真是没时间了。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球员的伤病的状况哈，包括像李磊的伤病，我跟他也有一个沟通，他是可能大腿肌肉的拉伤，大概需要10天左右的恢复期，还要看看恢复的情况。另外像郭天宇的伤势等等，伤情也应该是对于国足的备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嗯，乐乐说这12强赛啊，咱们的实力就是摆在那儿的，确实是一支弱队，就打一场算一场吧，就是搅和搅和看着玩吧。 当然这一次呢前往卡塔尔多哈去进行比赛，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主场他不能够放在澳大利亚本土进行，也是因为入境政策等等原因吧，他选择了卡塔尔多哈作为自己的主场。而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防疫政策也很严格，如果我们去客场打完比赛再回到国内的话，可能还要像之前打奥运赛那样有这种像在赛区在泡泡里面进行比赛这种感觉。日本的入境呢各方面也存在着困难，所以最终还是选择9月2号和9月7号这两场比赛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这样给中国队一个更完整的备战期。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咱们应该是回来隔离训练，然后等待着10月份的比赛了。 10月又是两场啊，7号是对越南，12号对沙特啊，那这今年的比赛11月份又是两场比赛，所以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也是让国脚几乎都是会进入到这种去中立场地比赛回来隔离这样一个反复的循环里边。 所以在未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国脚们可能就是 天天生活、训练、比赛、隔离在一起。 对啊，真的这种长时间的泡泡的这种状态，也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调试的吧？因为长时间的跟家人无法见面，真的心里会慢慢的就觉得很疲啊。 对，这个比赛的欲望，在长时间的隔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保持？同时呢，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积极的一种状态调整，也是摆在国家队面前的一个课题了。 那当然，在12强赛的这些对手面前，我们怎么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和延续40强赛后3场的那种体能，也继续来听听原野的分析。他说，现阶段这个状态和体能是最关键的。 今天8月18号正式在上海集结了，准备冲击世界杯，也就是咱们说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但是因为啊，这12强咱们面对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主场优势了。12强不像这个40强打赛会制，虽然当时我们在苏州只打了一场，然后去了阿联酋，但是那个时候阿联酋最多算是个中立场地，大家都没有主场优势，是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你看同组的日本呢，包括沙特，人家可能还是比较坚决要在自己主场打比赛，可能。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前两场比赛跟日本跟越南的主场可能都要放在西亚进行。首先没有主场对咱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咱们前两场比赛也都比较困难，跟澳大利亚跟日本球员又面临联赛这个体能啊身心呢都比较疲劳，现在尽快吧恢复好状态，然后热身赛呢估计也打不了了，这种情况比较困难。现在就是说没有办法，只能说是咬紧牙关，是吧？希望能够发挥出咱们自己的特点来，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来。我看这个联赛呀，把这个广州队那几个规划球员倒是打出状态来了，洛国富啊、埃克森呐、包括高拉特，虽然高拉特用不上，但你看洛国富这回不又重新进了国家队名单吗？希望这些人到了12强还能保持在联赛中这个水准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调整好状态，调整好体能，就是最大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备战。 这边还有很多家里人在关注着国足这个密集赛程啊。韩露说啊，这7号打完比赛回来，还回国，那隔离之后又该出发了，根本没时间训练呀。 不用出发 啊， 这个10月7号。 是在主场， 是咱们的主场， 对，咱们主场打越南，到12号的时候才是去客场去打沙特。 对，到时候呢，可能还会和这一次9月2号出征去打客场这比赛的状态是一样的，还要时时刻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然后来确定到时候比赛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吧。 哎 ，Winter 说，怎么感觉国家队的12强赛这形式跟咱国安的第二阶段形式一模一样啊？都是重在参与，就是咱去了就是一场一场踢。 哎、 如果超着了呢？哎，也许能拿个小组第三，然后再去跟那边的第三去拼一拼哈，打一个洲际内的比拼。如果再哎，就不能往后想了，是吧？ 还老 A 啊，你别 A 了，就踏踏实实的吧。咱们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有能够稳定的进入到12强赛的行业当中了，是吧？哎，咱别想太多，这12强赛熟悉熟悉啊。上一届打了个12强赛，对吧？这一届呢，好不容易又有这么机会，连着打几届，熟悉熟悉，知道12强赛是怎么回事。 对，你就真的是连续的几届都能够冲进12强， 哎， 再说往那个正赛奔的事儿。 连续几届冲进12强，也就是12强，是吧？现在呢，咱们你得连续的几届能够打到亚洲的前5、前6，你才能够有念想。 对， 想着是不是能到世界杯那屋去亮亮相？ 是啊，我们就，期待着国足能够，给我们一些惊喜，争一争那个小组的第三名。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欢迎回来，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第四时段8:30了啊。在最后的这一个时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些国际足球的消息。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30，2021-22赛季的德甲超级杯已经打响了，多特主场迎战的是拜仁。第41分钟，莱万头球攻门首开纪录。第50分钟，穆勒推空门扩大了比分。第64分钟，罗伊斯世界波扳回一城。第73分钟，还是莱万啊单刀再度扩大比分，最终拜仁是3-1，力克多特近6年第5次获得了德超杯。 对，而且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全场是为德国名宿盖尔德穆勒举行了默哀仪式。盖尔德穆勒本周与世长辞，享年75岁。那这个比赛呢，看起来确实攻防的节奏相当快啊。前一段时间看欧洲杯是吧？看完欧洲杯之后，看了一段时间中超，慢慢的调整、适应、磨合。今儿再一看这个德国的这个超级杯，又不适应了 啊！就可能忽然会想说，我看什么中超啊？年纪轻轻的， 不是就觉得说这球出界了呀？怎么还追啊？后来发现能追上，这球真没出界， 真没出界。 哎，说这球滑铲过，你肯定够不着。后来发现他真能够着。 这就是基本功能力上巨大的区别啊，所以，哎，为什么欧洲足球我们就别比了？我们还是以两个角度去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比赛。 对，一看人家上场呢，16岁、18岁啊， 咱这屋 26、28，咱 都觉得是新人、年轻人啊，真是不一样啊。当然，关于老穆勒啊，这位足坛的传奇啊，真的这几天很多的拜仁球迷也都在怀念啊。75岁，昔日的超级射手，也是在最后的这种疾病的折磨里吧，走完了他非常传奇的一生。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广东电视台的解说员黄思俊啊，他也回忆了一下穆勒啊，他是堪称世界足坛历史上的第一中锋的。 德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射手盖德穆勒是在上周日的上午与世长辞，享年75岁。尽管很多球迷从未看过盖德穆勒踢球时候的英姿，但是都听说过这位传世大神的名字。如果说莱万多夫斯基是所谓的世一锋，那么盖德穆勒就是所谓的史一锋。他是历史上第一中锋，第一射手，甚至可以不用加上德国的第一，他是世界足球史上的第一射手。尽管说啊，有贝利，有马拉多纳，有更多啊，职业生涯产生很多进球，产生很多传奇故事的前锋，但是相比于盖德穆勒，可能他们的身份并没有那么的纯粹。盖德穆勒整个职业生涯只为一件事情而生，那就是进球，射门进球，射门进球，他是不断的反复的重复的做着同一件事情。他在19岁的时候啊，1964年是从家乡俱乐部勒德林根加盟到拜仁，然后一直效力到1979年的春天。职业生涯的最后2年，他是在美国当时的职业联赛当中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前锋队。 那么代表拜仁期间，他是参加了607场的正式比赛，打进了566球，基本上是场均一球的效率，至今仍然是队史的头号射手。而在德甲联赛当中，他也是以365球领跑历史的射手榜。他在1971-72赛季创下了单季40球这样一个所谓的永恒纪录，直到上个赛季他的后辈，出色的后辈莱万才打破了这个纪录。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对奥格斯堡的比赛当中，最后一刻他是以41个进球终于是改写了盖德穆勒的纪录。而在追平盖德穆勒40球纪录之后，莱万掀起球衣，露出打底的 T 恤衫，上面是印着盖德穆勒的头像以及是盖德永恒这样的一个字样。而在打破盖德穆勒的纪录之后，他也是在这件纪念 T 恤衫上啊写上了祝福语，签上了名字，交给了盖德穆勒的妻子乌西啊，希望他能够转交给盖德穆勒。但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很清楚，盖德穆勒已经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纪录已经被打破，因为早在2014年他不再担任拜仁二队助教之后不久，他已经是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消息。就在昨天下午，曼联在老特拉福德和伯恩利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曼联呢是3-1战胜了对手。而英超的首轮比赛同样他们也是一场大胜啊，5-1大胜了利兹联，所以就选择周中再进行一场热身了啊。而对手伯恩利呢，首轮是1-2输给了布莱顿。 另外呢，西班牙的阿斯报最近也报道说啊，说如果说过去皇马的大门曾经为 C 罗打开，那现在呢应该是永远的关上了。尽管说 C 罗的回归曾经让自己达到巅峰的这个皇马是感兴趣，但是现在安切洛蒂终结了这种可能性。意大利教练表示 ，C 罗是皇马的传奇，拥有我全部的爱心和尊重，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引进他。让我们向前看，意思就是。翻篇了，别想了 啊！就是 C 罗的年龄也不适用现在的皇马了。那当然，阿斯报也报道了针对中场厄德高的转会，皇马已经是达成一致了啊。上赛季的后半程，厄德高曾经是被皇马租借到了阿森纳，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获得位置。阿森纳本来是有这个意思，说直接就给他签过来了，那近期就接近完成转会了。 另外的转会的消息呢，是切尔西官方宣布了23岁的英格兰前锋亚伯拉罕加盟罗马，转会费是4000万欧元。尤文图斯也是宣布签下了19岁的巴西攻击手卡约若热啊，和他签约到2026年。若热呢，也是巴西 U20 国家队的球员。 当然 ，C 罗对于这种自己要回归皇马的言论，他也是自己做了一个澄清啊，他说。留言是对我作为男人和球员的不尊重，也是对相关俱乐部的不尊重。 别说是你教练瞧不上我，是我瞧不上你。 对，是我先把你炒了，就必须得是这种姿态啊！当然，尤文也在不停的动作，签了一位19岁的巴西攻击手卡约若热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就是，第一个啊，谈一谈您印象中当中体坛那些著名的。一生的对手，因为伊藤是在采访的时候说他跟孙颖莎年龄相仿，未来也很长，要想跟他成为一生的对手。 对，你看奥运会的时候，伊藤美诚接受采访说我只能发挥出20%的能力，对吧？你80%都被消耗了，没事，别着急，一辈子呢，慢慢长，从20、21、22是吧？慢慢长。 对对，但是这种一生的对手形成的这种现在流行词叫。CP 嘛 ，couple 之间那种惺惺相惜，让大家第一印象，反正我想到的，首先是网坛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跟小德，这属于真的是一生的对手，都绑定在一起。 我想到的就是一说伊藤美诚和孙颖莎，我想到的就是当时陶菲克、林丹、李宗伟， 这也是三足鼎立， 哎， 你看都是这种。三足鼎立的配置 然后还有那个俩下棋的老头，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 这是一生的对手啊！而且，这一次的中超联赛 第那场补赛还是给这个一生的对手又加了一个新的注解，就不只有九比一、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 四比二， 还有四比二，四九五说一生的对手吃饭睡觉打泰山啊，这不应该是泰山的 台词，这不是应该是鲁能的说的吗？ 对 啊， 嗯，所以我们呢，其实并没有说跟鲁能之间还是惺惺相惜的。 哎，一生的对手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比赛打多了、和对手对抗多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只有你的这一生的对手才是最了解你的、甚至有的时候比自己还要了解自己。 对，而且当这个一生的对手像现在的三巨头网坛的啊，费德勒已经逐渐的淡出了这样的竞争之后、不仅是球迷觉得很遗憾，恐怕小德和纳达尔，因为他们之间私底下也都是私交非常好的朋友、也会觉得好像是少了一点什么啊，自己的职业生涯少了一些支撑。 嗯啊，一生对手篮球场上，其实我脑子里面还闪现出来一个，就是乔丹跟巴克利 啊，这也是 然后巴克利有一天回家， 嗯， 看见儿子在打电子游戏， 嗯， 然后一看他儿子使的是乔丹，然后给巴克利气得不行。 对，你看看，就是自己的儿子都已经被爸爸的对手圈粉了、这种感觉也是挺奇妙的。刚才家里人说到了，苏望之辉说不会一生的啊，也就十年左右，孙颖莎肯定会早一些退役，因为国乒的更新换代会非常之快，哎，所以他们就是奔着那个一生对手而去。 孙颖莎说了，谁跟你是一生，我这对手全在我们队里呢。 对呀、我根本没把你当那个最重要的对手。 嗨哥说一生的对手啊、是瓦尔德内尔和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啊，就中国国乒，就是所有的这些对手们心中一生的对手。 啊、一说这个瓦尔德内尔，我想一生的对手是这个谁，李同国和张玉宁。 啊，老张玉宁。 就踢了两代张玉宁。 就还是这个玉宁、但是发现哎，长得好像不是特别一样。 对，李同国也说，你看我怎么就四五个孩子了，这边怎么张玉宁还这样是吧？ 嗯，真是 还一二三上来， 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之下，这真的是体坛的一个魅力啊。任我行也说，十年对于运动员来讲，真的就算是一生了啊，就是职业生涯其实非常的短暂的。6306想想说李云龙和楚云飞啊，一生对手又相互尊重 这要放江湖上的故事就更多了。 对 啊，那当然在第二个话题当中啊，也是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刘洋啊，中超有哪些球员， 不是体操那个 啊，不是体操的刘洋，是真的去海外的刘洋啊，中超的哪些球员还适合出去闯荡一下啊，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消息说李磊在这个年龄都有瑞超的球队看上了， 瑞士草蜢啊、当然呢刚才看家里人说怎么还有这个埃因霍温是吧、埃因霍温那是属于逗闷子。因为呢为什么说埃因霍温呢，是当时徐江逗闷子发了那么一个微博，后来他自己也解释了一下怎么就想起埃因霍温了，因为施密特在埃因霍温。 对啊，是这么一个脑回路啊。 对 啊，但是谁在适合去留洋呢，除了吴磊现在是一颗独苗之外，其实一些像张玉宁啊、这个年轻的年龄是又有着留洋经验的，是很值得再去重新的回到留洋。 张玉宁啊，郭田雨啊等等，其实中国足协呢、也有这一次的留洋计划， 对， 希望更多的国脚能够到欧洲的联赛当中去闯荡，从而呢带动我们国内的足球水平的发展啊。我们也知道在目前的中超联赛当中呢，这些国脚们可以挣得更多的薪资，在整个的联赛的竞争压力有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是能够放弃在这里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待遇啊，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梦想到欧洲闯荡，都应该为他们点赞。 那我们也来听听原野的分析。 最近一段时间呢，传出了中超球员要去欧洲留洋的消息，比如说山东队的段刘瑜要去西甲啊，咱们北京国安的李磊要去瑞超。首先这个消息啊，最终能否变成现实，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因为这个取决于双方俱乐部的一个谈判。但是我们首先想说一点，如果我们的球员自己有这个想法，这个要给他们大大点个赞啊，因为毕竟 出去留洋就比在中超强。你看吴磊，虽然这几年在西班牙人打不上主力了，在西乙进球都少了，但是回到国内国家队那鹤立鸡群呐、长球长得是咔咔的，是吧？所以说特别是像李磊29岁了，能有这个心呐、敢出去，一定要支持他，哪怕是出去踢不好再回来也无妨，一定要放他们，坚决支持他们出去。 这边 H 说，自律性好、有天赋的球员，真的很适合去留洋啊！尤其是这些年轻的，新一代们，他们本身就有着海外的留洋的经历，其实是非常适应的。回到那个环境当中，继续去磨练自己啊。 其实我觉得，即便像李磊这样已经是年近30的球员啊，就是在欧洲30岁也不算是一个老将。另外呢，真的就是为了自己的足球梦想去追逐，不在乎这个年纪，不在乎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这种他对于这个事业啊，对于足球运动的这一份梦想，也是需要大家去支持啊。 这边还有加林托尼韦说，留洋这事儿啊，看看咱们预备队的有没有这个能力。 预备队正在海外 是在海外，还在隔离， 比较难受，是吧？因为他们真的这段时间太长时间在这样的一种比赛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了，希望赶紧回来吧，小伙子们，月底之前赶紧回来，经过隔离之后好好的放松调整一下。 那他还说这个，说实话他觉得西哲有点可惜了，当时要是去欧洲次级联赛，他其实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其实都不用说次级联赛了，就是他现在他要在沃尔夫斯堡他都能踢上，他只不过真的是赶上了那支最强大的沃尔夫斯堡队，是吧？当时你看像德布劳内什么的 都 在队里边，多斯特 是 啊，那个队确实那个时候的人员配备太强大了。 说到了国足，一生只爱国安说，这届要是进世界杯了，下一届世界杯的球员在哪里？哎，咱先想眼不前的事儿吧。未来的这个整体的球队的建设，确实是不够乐观啊。我们就先把这12强赛先踢出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水平就可以了。志宏春秋说，怎么国家队，这个国安队的比赛都是这么密集，路途遥远，没有主场优势啊？确实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问题啊。 这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需要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这也不是咱们就是一支球队，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国家队中国足协想解决就能够轻松解决的啊。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当年韦世豪说挺好，说回来呢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自己真不行啊，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回来钱太多。 这说都是大实话啊，倒是挺实诚的。北京方舟企业是说，当初张琳芃想出去的时候，俱乐部怕他到新俱乐部没主力位置啊，以这个理由没让走，就给耽误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当初不敢放人的，放了当打之年主力，怕有的俱乐部回购的啊，其实这都是阻碍球员出国留洋的一些理由吧。但在这一点上，其实咱国安一直是做的 比较开放的， 对，非常开放。 所以这个开放嘛，这个人性化嘛，就是吧？ 又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你人性化了，人家不一定最后是一个人性化的考量， 对吧？就是咱们对于外援的管理很人性化，但是呢，人家也是很人性化的，就用西方人的这个思维方式解决了咱们的人性化对于他们的这管理问题。所以，但是对于中国球员啊，对于咱们俱乐部球员留洋是一直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就从杨晨开始，对吧？杨晨、杨指导去德甲，然后呢，咱们国安这边你像周宁啊，包括邓乐军，是吧？后面还有很多年轻人，其实那时候像什么王朔呀什么的也都去过这欧洲去深造，包括加一，西哲。现在如果国安队有球员能够到欧洲联赛去踢球，俱乐部肯定是还是持支持态度，就包括像张玉宁。我记得跟俱乐部这边呢也有沟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张玉宁的合同到2023年的年底到期，如果为了国家队更好的备战，按照现在中国足协的这个国脚留洋计划的话，